别低。我周四的时候我再去 audition 完了之后，然后当时的那个 manager 就是跟我就给老板发信息说，我觉得你可以过来看一下这个女孩，其实她挺特殊的。 嗯，她特殊是怎么一个意思呢？ 就是他们可能，我觉得鬼佬啊，对大多数的中国人还是会有一点点好奇，完了会有一点点就是他们根深蒂固的一些想法，就会觉得我们是 害羞的， 害羞的。完了，可能英文在英文方面的话也不是那么的流畅，跟他们沟通。嗯，完了，当我一过去，他们说：“天，这。” 可能打破了他们对中国人传统的印象。 对呀、啊，然后你知道我跟他们说的第一句话，因为你去看到了就是秀，你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技巧，或者很多的就是下腰或者这样。完了，我跟他们说一句，我说悠着点，我说我可能会比较重。他说不，你不重。我说不，我说是地心引力。他说为什么？我说我头大呀，头大的话这个引力一下去。我说你们注意点，你们晚上还有表演。他们说，妈呀，这真的是个疯子过来了。Well, 对，但是对，其实这是我平时是这样子的状态， 就很有活力，然后很可爱，然后同时有很多很精灵古怪的想法。 我很自黑的，其实是我不需要你来黑，我自己会直接告诉你我是很自黑的人。 哎，那你的英语也很好，对不对？就你跟他们 在团里被练出来的， 是吗？ 这个我觉得是需要环境，但是我们团绝大部分现在。很多是意大利人 啊？是吗？ 啊，所以我现在学的，我觉得英语过后学的第一个语种可能不是可能是必须是意大利文。 嗯， 小语种还是很重要的，是吧？ 对对对。然后，那你就是已经当天就被他们就招到团里了吗？那当时 就 特别开心。 然后第二次，老板来了。 嗯， 我跟老板第一次见面是在厕所，在洗手间，我没有反应过来。这个我老板很低调， 是个女的是吗？ 女的， 对对对， 女老板， 嗯， 她叫 Peter Robin，但是我当时一听这名，我说，Peter 不是男的名字吗？ 结果我当时还想是说，结果在女厕所，她说啊 ，Nancy，Nice to meet you。我说啊 ，Nice to meet you。我说这人是谁？啊，我天哪！缓衣不忘跑下去，然后她说嗨 ，Nancy， 我们见过了，我们在洗手间见。我说，这是我的老板。然后她说啊，这是我的丈夫。我说很尴尬。然后就是所有的，然后就继续 audition。各方面很近，我记得是我当时头发留得很长，我把头发全部绑起来了。 嗯， 你知道，就 freestyle 的到一半的时候，他把我橡皮筋给扯丢了。我说这姐姐是要干什么呀？他说不，留着留着留着，我想看这一幕。你能想象吗？散着头发跳，因为对于赛手来说的话，可能就是 头发一定要梳得很光， 对，一定是。笔直的那种打着发胶紧贴着紧绷着，我说我的天哪，我头发一散完全就是无头苍蝇无头苍蝇的那种感觉。然后他说不是这样子的，我喜欢这个样子。完了后来马上就说，他就说他的招牌就是摸鼻子，我觉得你挺适合卡门，你愿意把卡门的这个就是这个状态去学了吧？所以我进这个团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从卡门，而且我跟卡门，我觉得我跟这个角色好像有一点渊源，就是怎么说呢？小时候中专不是就因为中专我们也会有毕业演出，那演出的时候老师当时就说，他说谁找到卡门的这个原作的话，就是我给谁把这个卡门，我把这个东西音乐找出来。但是后来是因为时间太短了没有。好舞蹈的决赛呢，金星老师他说你跳卡门吧，我说好吧，反正毕业晚会没让我跳，这里让我跳了。好舞蹈的决赛我跳的也是卡门，然后一进过来我说天哪，怎么又是个卡门。 看来舞蹈大师们对你的这个评价还很一致。 就是定格在卡门了。 对， 但我对也是，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角色让我对 Flamingo 会有现在就是很，因为我现在正在学习 Flamingo， 就是会让我对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文化会很好奇，也导致于现在就是 我会更爱，就是怎么说，因为这个角色我对西班牙和 Mingo 更了解。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徐熙进入燃烧地板之后的六个月是在邮轮上工作的，这是一段怎么样的工作经历呢？他在进入舞团之后是不是一帆风顺，有什么挑战呢？舞团的工作情形又是什么样的？舞团的其他舞蹈者来自于世界各地，在与他们工作过程当中有什么有趣的碰撞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那是我的第一个，我想2016年的前六个月的时候，我是在邮轮上。 哦，那你是要进去就开始要和他们排练舞蹈啊，学习啊？ 我的第一场演出啊，因为就是中国大家都知道，对，就是国外的一些，比如说 Dropbox。VPN 就是你一定要用 VPN 才可以 download 一些电影啊这些东西， 对 吧？我不知道呀，我说这 Dropbox 是什么东西啊？我说那行，我先下载吧。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我说完蛋，我下载不了。然后跟老板说行，我说我下载不了。然后我3天之后就要开始演出 啊！哇！ 结果我是倒着时差到了意大利，上了船之后，人家说你先啥都别干，你先把这个就所有的组合全排下来。但是燃烧地板就你看过的人知道，它不是所有都是国标呀。 对，各种舞种都有， 现代舞、爵士舞，各种的。反正我当时就是我说那行吧，那三天是吧？他们说对，3天。而且鬼佬是这样子，鬼佬跟中国的工作态度不一样，你知道的呀。到点了一定要休息。3点钟休息，不会到3点01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而且你还是唯一一个亚洲人，那你舞伴怎么？还有好多是双人舞、群舞。 我的舞伴我也碰见一个奇葩舞伴，但是很有耐心，但是是个奇葩。OK， 然后我当时就这么跟他说，不行，我是唯一一个中国人，我不能给中国人丢脸，绝对不行，一定不能丢脸，这个脸丢不得。就是这个心理。完了，对，首演结束之后，我自己感觉就是，我的妈呀，结束了。 那你就是3天之内学完了所有的舞蹈？ 3天之内所有的舞蹈，加 独舞， 所有的独舞，然后整个舞剧学完。 天哪，你怎么学都好，特别好奇。3天，然后因为这演出差不多有2个小时吧。然后你怎么把它学下来的呀？ 我不知道。你现在告诉我，我不知道。我觉得我的可能就回归到原题，我说头大脑容量大，够拽啊。 那这个 没有，就是我觉得就是逼着自己，你得去找群舞。如果因为群舞的话，会有一些就是比较在就是在后排嘛。那么把主我的点去了，把主要的几个肉先记住了之后，群舞的话你可能想瞄一下也行，但是这个状态。对，那你现在跟我说的话，我就觉得不是，但我不建议你们这样子去对待你的工作啊。我是因为特殊原因，但是这个工作态度是不行的，肯定是不能这样子的，就只能是说我过来了。 特殊情况下， 特殊情况，因为当时根本不会意识到，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有这样子一个状态，就是说，我下载不了视频。 而且你们还是看视频来学习。 而且我们当时因为你看了伦敦的那场秀，你应该知道 opening 的时候，所有人戴着假发，穿着大裙子，你根本就不知道谁是谁。他们告诉我，他说你就看视频把所有的步子学下来吧。所以这也练就了我一项技能，就是我看着视频我能把所有的组合给你扒下来。 哇，厉害。那你说前半年都是在邮轮上，那边的邮轮上表演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 晕船啊。你看我就知道我是个晕船的，我就是倒着时差，晕着船，还不会游泳，害怕。然后就跳的时候 他们平时会靠岸吗？靠岸的时候没有什么，但是如果是我们演出的时候，一般就是船正在进，在行驶，行驶之间就当然会有一些波动啊，就是你得跳着，你还得踩着波浪跳的那种感觉，大海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就是经验，当然现在我不会选择，包括我跟我团的老板说，我说我不会选择是去回到游轮上，因为我觉得有一段这样子的经验已经够了。 那我想问一下，你跟这个燃烧地板大概会签什么多久的合约呢？会一直表演到什么时候？ 不知道 哦。那你们就是从你比如说2016年就加入，就是你已经去哪些国家表演过呢？ 很荣幸跟到了这个团之后呢，我的护照本就是过得很快。欧洲那就是肯定说巡演的话，游轮的话，我们是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美国，还有一些就是上个合同是去到了一些 Bora Bora， 就是一些岛屿 啊， 然后 加勒比岛， 对， 对，很好玩啊。 好玩死了，怕死我了，人家跟我说你不要下船哦，有食人族哦。但是就是跟船的话有看到很多不同的海域，真的是很漂亮，非常漂亮。我觉得那一边工作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拿着工资还能游，这也算是人生的就是一个，对吧，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对，我觉得你的生活就加入舞团之后完全不一样的，开阔了新的天地， 不一样，眼界也不一样。就是我觉得很多我以前很憋的东西，就是憋着自己一定要去抓的东西，我突然觉得哇， 不一样了， 我觉得放下了。那我们巡演的话，就是从我的第一个国家伦敦那是我的首场，首场，对， 我看的好像也是首场， 你看的是首场， 缘分， 是，当然是缘分。伦敦了之后是印度， 咖喱， 完了印度之后就是回国啦，就是在中国有大概2个月不同城市的一个这样子的演出，然后再就是回到了墨尔本。然后再开演的时候是整个墨尔本有一个2个月就整个澳大利亚的不同城市的巡演。日本是也是2个月。然后马上这一次我想想8月份，对，今年的8月份我们在爱丁堡艺术节 对 巡演了1个月。完了接下来会是在明年跟以前的 Bonafuo 的一个演员，但他现在是在 Strictly Come Dancing 在伦敦有一个巡演。 那很棒哎。 完了之后我们团有想想意大利的，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澳洲，波兰，好，美国，差不多。 那你觉得和这样一个国际舞团有没有文化上的差异啊？譬如相处啊，然后 会有，我总体来说我是一个比较容易相处的人，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在一些，比如说在一些笑话的点上，我觉得有一些梗会比较不。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国珍， 我用生命和热血铺路，没有一个季节能把青春挡住。 泰戈尔， 我相信自己，生来如同璀璨的夏日之花，不凋不败，妖冶如火。 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一本精彩的书，快乐亦或悲伤，难忘以及心动。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2019跨年之夜，寻找诵读人为青春代言，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来一起跨年吧。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时是满意，但是又不是很满意，因为有一个下一个目标了，所以的点是在下一个目标。但是我享受这个没有演出的这段时间，因为在学习，我是在，因为老板会一直觉得说OK， 这个巡演结束了之后马上安排你，可能就五天的休息时间，你去到下一个。我觉得 OK， 前两年我可以接受这个样子，但是现在的话，我当我有了下一个目标的时候，我想去知道我怎么样能够 catch 到下一个点，或者是说我要怎么再去补时，就是学习一下，因为我不想是一直是在蹦蹦蹦蹦这样子跳。我觉得我有想要的东西，我想去追求，这个当然这个舞团是我想要的，我追求，我享受这个当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还希望有更好的。对，这个是我觉得是需要一直有的。 那其实那像比如说我也看到燃烧地板其实也是每次推出都有新的，比如说我在北京看的，十年前看的，然后在伦敦看的，比如几年前看的和前年看的不一样。然后你们每次都要推陈出新，对吗？ 必须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不光是对演员啊，对，我觉得对观众来说也是一种负责。因为当然经典的剧目我们肯定会保留，比如说我跳的这个 Carmen， 这个剧目当然编排肯定是改了很多，但是这个剧目是从1999年，原跳是我的老板原跳是我的老板跟 Jason。 那么这个剧目当时去看的时候是很大排场，但是他们改良慢慢慢慢变到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经典的，我觉得他们会一直去保持。但是也会挑战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其实对于国标舞者来说，做很多技巧其实是很挑战的，因为尤其是对于男生女生啊，虽然男孩你别看只是一点点跟，可能觉得啊那很简单，但是但凡你加高一点点，对你的比如说你身体的平衡啊就会有不同。而且女孩我们穿的是三寸高跟鞋，就有时候去做一些技巧的时候你还是会心里很怕，因为我们尤其是节奏很快，你要去在那个节奏里面去到那个点上，你还得安全。就是而且你一直在流汗，当然台下你不会让我感觉到，但是台上我们一直是在流汗，就是很多时候也会滑手啊，这些会有意外发生。比如说我想想，对，我今年在澳洲，就是澳洲日本是一个长度的巡演，大概有两个月吧，这个巡演我在开场的第一周我把我的脚踝给崴了，就是做技巧给崴的。 那崴了之后怎么办？ 崴了之后跳啊， 接着跳， 你必须得跳啊，你不然怎么办呢？就是我休息了一共三天吧，三天了之后就回来跳了。因为为什么啊，我觉得我就是挺倔的。因为今年是我们在 Perth， 就是在我们第一个巡演的澳洲的一个城市，我们有二十年纪念的一个录像。这个录像会是永远，不管这个团存在或者是不存在以后，但是它会是一个历史。我把我的脚给崴了，我老板当时就跟我说，他说不管怎么样我需要你跳卡门。除此之外你可以休息。我心想说哇塞，你真的是在跟我开玩乐，我就跳一个 common， 我第一个段也不跳了，我第二个段我谢幕都不会谢，我连名字都没有，我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所以就是整体就是休息了三天之后，就是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就是一定，我跟老板说，我说你如果让我跳 common 我就要跳全剧。他说但是你的脚，他说但是我可能担心你的脚啊会怎么怎么样，我说我的脚我知道。我说我不会退，如果你只让我跳卡门其他不让我跳的话，我当时，但是这个我不能跟他去说。因为这个是最坏的一个打算去说出去，但是我当时我的想法是，如果我不跳的话我跳不了全剧我就不跳。我是这样子，你要么就要我，要么就不要我。我不可能让自己只是出现在一个段落里面。 哇，这是在 表演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小的意外哈。那你在这么多演出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难忘的？到哪个国家是让你觉得印象最难忘？而且你也说你也是回中国去进行表演吗？那么在中国的表演和在其他国家表演，你觉得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 哇塞，中国的表演真的不要太紧张。为什么？去到的各个城市都有我认识的人。我最记得深圳的那一场。为什么说深圳？深圳和广州对于我来说是 回家， 回家就是回家。我在深圳演的那场，我之前的老板，我的好朋友，所有圈子里的人说，我知道你要来，我们买票去看。 全都买票， 全买票。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深圳的那一场，我是跟我的新舞伴跳。哇塞，这个感觉就是，因为我的新舞伴是什么呢？他没有从一开始就跟我们在整个中国巡演，因为我们最先开始时候是在宁波，就是他完全没有给我们一个排练时间，而且他当时也是个新人。他一进来，一小身板儿，表瘦表瘦的，技巧都做不了。我当时我就说完蛋。你想想，在就是其实你现在想想没有什么，但是真的你现在让我回深圳去演， 谁在那儿都压力会大。 我的压力太大了，我就觉得不行，不能狂飘，不能出岔子，一定不能。但是我觉得回中国演的话，就是会比我在国外演要紧张无限放大，就是100倍啊，100-200倍都有。因为中国人啊，大家都看着你啊，还有一个， 而且唯一的亚洲面孔啊。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而且杭州那一场的话，我父母也在。他们会经常看我去比赛，就是他们看我比赛，但是他们没有看我在舞剧，因为你要知道舞剧跟比赛是完全不同的形式。然后就是我爸就会像永远都是说，我觉得差一点这儿，差点那儿，差点这儿，差点那儿。我觉得你们团那也挺好，我觉得你们团那也挺好的。我妈说，对，我也觉得差点这儿，差点那儿，差点这什么。但是我觉得，你们团那个，就那地方真挺不错的。那男孩真挺不错。我说那我呢？你还可以继续努力。我觉得 对爸妈还蛮高要求，严标准，永远都是。 对， 但其实他们心里也特别特别自豪。 我太了解他们了。他们如果这么说，那这就是他们的爱。 对， 但这个我也发现是中国， 很多父母都这样， 父母跟国外父母表达不一样。对，但是我觉得我跟国这帮，我跟他们接触了之后，我发现我对爱的表达好像不一样了。 更加外放一些了。对， 我妈现在，以前我不会说我爱你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我现在说我爱你哦，我很想你哦。我觉得这种方式有时候直白一点会好一些。 对，挺好的。 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燃烧地板整个团队有100多号人，有人来，有人走。许曦在演出之余，也会把舞蹈教授给中国的年轻舞者。11岁就离家的许曦，认为根就在中国，他也非常感激一路以来帮助他的每一个人。许曦对于未来有着自己的目标和计划，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那刚刚也说到，你们舞团也会有些新的血液进来，然后也会，那他们比如说也会离开吗？然后也会有新的人进来？那像你舞蹈团也会有什么 A 绝 B 绝之类的，还是每个人每天都得？有演出的时候每天都得演出呀。 我们团是这样子的，就是巡演在城市，你们看到的这些舞者，就是说一般都是跟这个团 有比较长时间的合作关系，完了之后有很多丰富经验，很多经验，就是在城市巡演，因为在轮船上的巡演 分两条线是吗？ 分两条线 哦，有 压力会相对而言少一些，因为在轮船上的巡演的话，多半是浓缩版， 嗯， 就是不会给的那么全，但是在城市巡演的话，压力会很大， 哦、 因为总的感觉是就是能量是不一样的。 嗯，那整个团大概多少人呢？ 整个团大概100多人的样子。 哇， 对，但是也会有人说来来走走这样子、嗯、但是主要的演员还是会一直是保持在那里，因为很多人会选择，比如说你像我现在对于他们的状态可能是属于半走半留的状态、嗯、因为会想要说去到 TV 秀，新的发展又想去到 TV 秀啊这样子。但是有一些舞者，因为多半数人的话在比如他们在轮船上，他们会一直选择在轮船上、 哦、 因为待遇给的还比较好。钱全部都省下来了。 哎，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可能就隔行如何隔山嘛，对这个真的了解不是特别多、 嗯、 那刚才呢你也说到了，然后也是想就是进军到就是电视行业的舞蹈节目当中、嗯、那有没有想过要开自己的学校呢，然后把你这些好的经验的技术技巧还有你的这种体会也传递给更多的热爱舞蹈的学生呢？ 我有啊，但是我没有，我暂时学校的名额先保留吧、 嗯、 我有教室， 嗯， 我自己在北京现在已经有4个，但是不是我自己、 嗯、 是我跟一个姐姐合作， 嗯， 这个姐姐也是帮了我很多，因为我当时选择去燃烧地板的时候，我是等于是撂挑子了，换到任何一个人肯定都会很生气的那种，因为当时我们学校是每个教室是每一年年底会组织所有的小朋友有一个晚会， 嗯， 我当时是正好卡在这个晚会正在就是总排练的这个过程当中， 嗯， 我走是属于毅然决然的就走了，我姐姐当时什么话都没有跟我说， 她怎么看理解你，一个更好的选择，更好的发展平台， 那我真的觉得她是我见到格局就是很大的一个女人，她真的是、 嗯、 她就是说我知道你一直很向往舞台、 嗯、 那么这个是我唯一给不了你的，你走多远这里还是你的家，你知道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我说这个话啊，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感同身受，因为我从11岁开始我就自己在外面， 嗯， 一直在飘，父母关心打电话但是他们没有陪伴，就我在每一个地方他们不会告诉我你走多远你都可以回来，这是你的家，但是我听到这个姐姐这么跟我说之后，我当时觉得哇，对于我来说意味着很大，我觉得我飘了这么久，广州飘，深圳飘，香港飘，北飘，但没有一个人，从来没有一个人说走多远这里是你的家，所以我第一个合同回来之后，他一直告诉我，他说哎，我跟你说件事情啊，你赶紧的，你把这个事情定一下，你要不要接这个学校，你要不要在这里，我说我当然要啊， 嗯， 我留下来了， 对，所以就是说你没有表演的时候翻回北京还是会在那边上课，然后是不是也有些大师班， 那就是我永远的家现在， 特别棒， 而且我觉得对我感恩，其实我感恩我遇见的所有的人，不管他们，我的老师，我从中专的老师到现在他们还是就是说很支持我，他们说不管，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可能我的家庭条件不是像他那种哇还是金汤勺出身的，但是我永远都会有人支持我，我妈妈，我的父母，尤其是我母亲，我觉得我知道每一位母亲都很伟大，但是她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她起到了一个我不知道，我觉得我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的中文有点要卡舌头，他太无私了， 他 太无私，他多难，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像他那样去做到，但是他支持我，他说不管怎么样，因为小时候的比赛每次的花费都很大，然后他说去吧， 如果我打算我说啊，这个比赛可能老师算下来的话是要1000总开销，我妈说没有关系。完了第二天我的银行卡上会有1200，我妈说我知道老师给你算的这一份你是很节省的，但是我不想你在外面亏待你自己，你是一个女孩子，但是我知道他有多深，我知道他有多深。完了到现在包括一步一步走来，完了我老师也是了解到我的家庭状态之后，他知道我不是富裕家庭，他也会很帮助我，帮我找赞助，帮我赞助我的服装，赞助我的比赛，让我能一直去。包括他自己就是说啊，小柯那个有钱你再给我。完了之后我去到深圳，当时在深圳的那个老板也是很支持我。去到北京来，我遇到的这个姐姐也是，我就觉得很幸运，每一个人都能很支持我或者是帮助我，给我足够的空间让我去随便去做我自己。 我觉得特别棒，因为在跟你聊天过程中会觉得你是个很努力然后很拼搏而且非常懂感恩的人。就我们来说一下未来的打算，就是一直在说想去这个 BBC 的节目嘛那你会觉得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开始要实行呢？因为已经有个目标和理想在那里了。 BBC 的这个计划，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现在是处在一个很尴尬的一个阶段，因为很多时候你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你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决定下去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因为毕竟你已经在的这个卡的这个节骨眼上，有时候你会觉得每走一步都是需要三思而后行。你不是像我当时在中国，就是说我发我的 email 去给到这个团，是属于从国内去到国外，成也就这样，不成也就这样。但是现在是因为大家都是在这个圈子里面，我觉得做每一步都是需要很谨慎。虽然我现在已经是说我有 show reel 我去发过来一些，就是给到一些人，但是我不知道人家到底要不要的。 可以尝试一下。 我希望我能 catch 到最核中心的那个人。对这个就是这个我努力了，我也在很努力的去想要这一点，但是我觉得最后能不能成呢，可能还有一部分是属于幸不幸运的。 我觉得挺好。那因为刚才说想去这个 BBC 的Strictly Dancing， 那有 Strictly Come Dancing， 对 Strictly Come Dancing， 有没有想过以后，然后比如说更好了，然后因为中国市场会很大嘛， 这个是肯定的，我没有放弃，所以我说了嘛，不管我走多远，我还是会回根的。要不然你想想，我在外面发展这么长，我也不会是说，就是在北京把自己的教室这样子弄起来。就是我还是会回国，因为我觉得我有看的。我虽然人在国外，但是我肯定是会关注国内的所有的这个发展。我觉得艺术这个行业的话，现在国家也是比较推动，我也会看见很多，比如说大河之舞。接下来我想想，已经你之前一段时间不是回国了吗？你应该知道大河之舞接下来的5个月在北京，不是在北京，在中国会有一个巡演。完了之前有一个 Kinky Boots， 大长靴的那个， 可以去中国了吗？ 啊，去了。 中国居然能让你内部表演能进去，很不容易。 对吗？这个就是我很吃惊的，但是我比较关注一点，票卖出去了。 我看了，说还不错。 因为我觉得，我个人真心觉得啊，中国优秀的舞者太多了。你比如说我这次回去，我有看到，因为好舞蹈，我认识了中国特别棒的一群现代舞舞者。那么这次回去，我看了张雅舒、朱涵，主演的就是朱涵导演的一个舞剧，在北京舞蹈学院。我当时一看，我就觉得，中国的舞者真的是很棒很优秀，即使是我在外面看了这么大一圈之后，我觉得中国的舞者真的是很优秀。那么中国我觉得现在主要差一点就是在普罗大众对这个舞蹈艺术这个的一个认识度和支持度。 对。那今天很开心和南琴哈聊了这么多，从舞蹈生涯聊到这个中英还有中西不同的这个舞蹈现状啊，那也非常开心。那么也期待那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再次看到你更多精彩的演出，然后也期待你可以梦想成真， 谢谢， 不久的将来就看到你登上了 BBC 的 Strictly Come Dancing 的舞台。期待。 Good. Thank you. 谢谢。本期节目由编辑热爱生活点滴的 Lindsay 制作，海盗电台的嘻哈歌手达西。我们的节目总会给你带来有用的信息，下期节目欢迎你和我们继续畅谈英伦。 The name is Bond. James Bond. 有当下雨天别忘了带雨伞，小心被流放在泰晤士的河边，听琴声悠扬，涌出传来的钟声顺着河水飘荡。我弯下走进酒吧，却点了黑暗料理，看见卷福抖色蹲坐在那里，他们都穿风衣戴领，露毛微笑的嘴角拍打捏在他们眼中，嗅到那味道， 像是暖氛围围绕，电影的微妙微笑，电影中的画面载着一个的味道， 你会发现前所见所闻真的不多， 难道不过是不落， 听我讲这里的故事有太多太多， 这是不过是不落， 你会发现跟前所见所闻真的不同， 难道不过是不落， 听我讲这里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Harry Potter Spelly Armor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 一段日光， 牵着手， 在手心散， 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一寸能许一个愿望。 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和你环游四季的爱超精彩，只想要简简单单快乐， 四季更替， 温暖每个现在， 真情不变，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闹得是鸡犬不宁。还有人放生巴西龟，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之一，更有不法分子专门捕获野生动物卖给人们放生赚钱，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